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69集，怪病下。公孙闻言一愣，放下手里的书，认真问小四子： 你看到谁这样走路了？ 刚刚跟白白一起走掉的那个叔叔。 一旁正研究那本罪典的赵普也抬起头： 你是说白慕天？ 你真看到他这么走路了吗？ 对哦。 门口林业火扒着门框问： 那样走代表什么？腿不好？ 是他脑袋不好，他脑袋里的某一个地方在萎缩。 啊？ 这种病是治不好的，他只能等死。 啊？ 你的意思是白慕天就快要死了？ 就快倒也不至于，出现那样的症状至少还能挨个三五年，运气好一点七八年吧。 那不是很可怜？ 公孙点了点头，又看了看小四子，随后摸下巴： 怎么了？ 他真有这种病？我之前没注意啊，这种病很罕见的。 你都治不好吗？ 这种病症属于先天不足，病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，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手脚不协调，再就是开始忘事，最后就易怒失控，产生幻觉，最后疯疯癫癫的，忽好忽坏，通常寿命都在30岁左右。 公孙正说着，门口经过的白夏停下脚步走了进来。 这症状这么耳熟啊。 林焰火跟他一八卦，白夏就跺脚： 哎呦，他亲爹就是这个病死的。 所以是家族病吗？ 冤孽了呀，这么年轻。秀秀他爹怎么这么没谱啊，找他看分明说没事嘛。 白夏说着出门找白福，准备联系一下家里。门口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觉得白慕天很不幸。赵普就见公孙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皱着眉头： 怎么了？ 药王医术高明，没理由诊断不出来啊。 因为当年小，所以症状不明显。 也许吧。 公孙摸着下巴，总觉得有点奇怪。白玉堂跟白慕天在开封府大街上走了一阵子，白玉堂听白慕天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扯，不解地问他： 你究竟有什么想说？ 白慕天看了看白玉堂，也收起了笑容：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留在高河寨吗？ 为什么？ 我的确是有一样想要的东西，不过并不是高河寨寨主的位子。 你想要什么？ 金丝铃。 什么东西啊？ 你大嫂没跟你提起过吗？ 白慕天似乎挺无语，白玉堂表情严肃了几分： 跟我大嫂什么关系啊？ 我小时候去陷空岛，药王给我看过病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表示知道，而且刚听他爹说过。 你们给我看的是我有没有我爹的那种病，病在这里。 白慕天指了指脑袋，白玉堂接着点头： 不说你没有吗？ 小时候的确没诊断出来，但是药王跟我说过，这种症状也有可能小时候查不出来，长大了才能查出来。他跟我说，如果我出现了手臂麻木，清晨醒来听不到声音，要缓一缓才能听到，以及食指指尖疼痛，就表示我也有这种病。 白玉堂眉头皱了起来，看他： 你有这种症状？ 我16岁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症状，只是没跟人说而已。 药王看不好，不代表公孙看不好，你让他看看。 你说这么直接，小心药王揍你。 白慕天让白玉堂逗乐了，摆了摆手： 就算公孙治我，他最多也只有一种办法。 跟你刚才说的金丝铃有关系啊？ 嗯，金丝铃是一种灵芝草，相当罕见，表面有金丝纹路，据我所知 只有扁胜有一个。 那灵芝能治好你的病？ 不是治好，但是能续命，并且让病不发作。 你是想要灵芝，所以进高河站，他不肯给你啊？ 嗯。 只有他有吗？我让白福给你找找。 我找了十几年，只有扁胜有，这还是你外公告诉我的。啊，但是扁胜不会给我的，那是他要用来续命的。 扁胜也有这种病啊？ 那倒不是，扁胜练的功夫内力反噬很厉害，按照正常情况下他估计90岁都活不过，但是只要在内力开始消散的时候服下金丝灵，他就能再多活个20-30年。你说他肯不肯把灵芝给我？ 你告诉我这些是想我怎么做？ 我本来跟扁方瑞有协议，我替他抢债主之位，他替我弄来灵芝。 白玉堂挑眉，扁胜这儿子真不怎么地啊，为了债主之位联合外人害亲爹。 不过皇上这么一搅和，我跟他看来是合作不成了，高和债可能真的也要待不下去了，而且我最近的病情有些加重。 所以你要找我帮忙？ 你人脉比我广一点，特别是认识魔宫和官府的人，没准他们能找到别的线索，找到别的金丝岭，那就皆大欢喜。可万一要是找不到，我想你帮忙帮我拿到扁胜手里的那个。 拿来给你续命，等于是让扁胜早死30年。 我是你堂兄， 不算太叔。 白玉堂回答得干脆，白慕天哭笑不得。 行了，不跟你斗。 你说跟我斗是指什么？你有病还是抢扁胜的灵芝？ 如果扁胜根本没资格活那么久呢？ 什么意思？ 扁胜有一个十分大的秘密，他当年曾经干过一件让他死10000次都不够赎罪的坏事。 什么罪啊？ 跟你开封府最近发生的金面杀人案有关系，恶点你听说过吗？ 白玉堂盯着白慕天看，也没有回答。白慕天微微地笑了笑。 这案子没那么容易结束的，随着他金盆洗手宁静，事情只会越出越大。知道他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开封府金盆洗手吗？ 不知道。 哼，因为开封高手多，又是皇城，安全呢。至少阴侯和天尊都在这儿，没准还能有人救他一命。 谁要找他的麻烦？ 白慕天没有回答，而是笑着伸手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。 你帮我找到金丝灵，我就告诉你真相。 说完，白慕天笑着对对面屋顶的展昭摆了摆手，转身走了。白玉堂站在原地看着白慕天走远。展昭索性从房顶上跳了下来。 你信他说的？ 你呢？ 如果没病，要颗灵芝也没用吧，怪苦的，又不好吃。 白玉堂也无奈，还得回去问问公孙有没有金丝灵这回事儿。两人正要往回走，白玉堂就感觉有人拽了拽他衣袖，五爷回头就见娇娇拉着他衣袖看着他。白玉堂觉得奇怪，今天娇娇有些反常。展昭伸手摸了摸娇娇的胳膊。 怎么了？ 娇娇盯着白玉堂看，缓缓地张开嘴。展昭和白玉堂惊诧地看着伸手说话的娇娇，开了口，他缓慢而清晰地说出了一句话。 不要相信他。 展昭和白玉堂回到了开封府，一路上两人都在观察娇娇。娇娇说了一句话之后，就变回一如既往的乖巧，跟在两人身后。 娇娇这是第二次说话了吧？ 嗯。 冰雨可以预知灾祸，也就是说白慕天是说谎的。 大概吧。为什么说这种谎呢？那他究竟是有病还是没病啊？ 嗯。 展昭边说边回头又看看。白玉堂也回头看了一眼，娇娇跟在他俩身后。展昭凑到白玉堂耳边。 你让他唱歌他会唱吗？ 白玉堂无语地看展昭，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 展昭笑眯眯退后一步，抱着胳膊跟娇娇并排走，边仰着脸看他。娇娇转过脸看展昭，展昭伸手戳了戳他，娇娇看着展昭眨着眼，展昭微笑伸手去摸了摸他的头。白玉堂也回过头看娇娇， 休息一会儿吧。 随着白玉堂的话，娇娇渐渐变成了透明色，随后消失。 娇娇不是你的内力形成的吗？按理说她都不能算是活的，可她为什么会有自己的意识啊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他也很无奈，对于娇娇的理解谁都帮不了她，只能通过相处一点一点去发现。不过大概是因为某种与生俱来的羁绊，白玉堂相信娇娇说的话，或者说娇娇可能说出的是白玉堂心中隐约感觉到的某种不安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